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36集。一开门，蓝河就难受地关上了。宋福坦说，怎么了？蓝河再次打开门给他看，只见里头地上摊着一条大蛇，把本来也不大的客厅占得满满当当，沙发上蹲着狐狸和几只黄鼠狼都在吃东西，而电视上则播着剧，声音开到最大，地上还飘着几张纸钱，整个屋子内充斥着不学无术沉迷享乐的味道。那黄鼠狼正是来赶斋的瓜儿一家人，正伸出爪子对胡七十九说道， 七十九姑娘，这是你要的豆子。 只见他爪子里躺着几颗饱满的黄豆，胡七十九大怒，用爪子一下一下拍他戴着瓜皮帽的脑袋。 是这个豆子吗？是这个豆子吗？ 蓝河无语，他垫着脚小心翼翼地生怕踩到蛇，忍不住说道， 你能不能收一收？ 柳十三一缩身体化为人形，就坐在地上背靠着茶几，眼睛也离不开电视。蓝河说道， 坐沙发上去不行吗？ 柳十三无所谓的道， 地上凉快。 蓝河摸了一下电视，滚烫的，这是看了多久了，他一下关了电视。 你做什么？ 柳十三立刻大怒，捶着地板， 小心不要捶烂了。 蓝河先提醒了一句， 我是不是说要适度观看？你连着看了多少个小时了？还有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你手机呢？ 柳十三撇开头，没好气的道， 摔坏了。 但是从他没敢再发火就能看出他心虚了。 才买的手机你就给摔坏了？ 蓝河看了一下，也不算全坏，就是屏幕不知道怎么给柳十三摔裂了。 这不是还能用吗？谁让你摔的？我又不会给你换新的，当初可没答应你这么个消耗法啊。 他把手机丢给柳十三，柳十三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翻身躺在地上用碎了屏的老年机继续看起剧来。瓜二真人讨好地冲蓝河一笑， 蓝老爷回来了。 蓝河说， 哦，官儿来赶斋啊。 宋福坦把行李放好了过来坐下，顺口就戳穿了官儿真人， 官儿有什么事求胡七十九吧。 蓝河也想起官儿给胡七十九送豆子，虽然送错了，官儿真人把他圆嘟嘟的大女儿抱了过来，在怀里揉了两下头，若有似无展示光滑发亮的皮毛和锋利的牙口。 没呢，就是谢谢七十九姑娘带我们吃斋。 胡七十九却一点面子也不给，反正他也没收到真豆子，而且说话干嘛要算话呢，直接卖了瓜二。 瓜二和他老婆说，来老爷胡白柳门都养了，女儿最近长身体，胃口大，又越发调皮难以管教，何不送到来老爷处全当童工，指不定还能寄点香火回来，他想叫我帮忙打点怂恿。 关二怀里正在伸懒腰的大女儿无语了，关二真人被戳破了，不好意思地用爪子捂着脸， 不是我的意思是，倘若有幸能和来老爷学习一二。 胃口大也罢了，余杭家有钱，但是他实在太调皮了，还喜欢搞点小动作调戏余杭家的小孩。余杭家都和瓜二说过几次了，他自己也懒得管教啊。 不愧是旧社会过来的黄鼠狼啊。 蓝河看瓜二真人女儿幽怨的表情只觉得好笑，而且这事儿根本也拖错了狐狸吧。 你想的真美，要我帮你养女儿啊？ 瓜二真人也是寻思，这不是还收了个柳仙吗？说起来他可早就提议过来投靠来老爷的，也算元老了， 不是，是给您差遣。我女儿年纪小，但也挺会打架的，还扛揍。 加倍。 小黄鼠狼疑惑地看着爹爹。狼和说道：你看我还缺会打架的吗？柳十三和胡七十九同时看了过来，连刺客白武的圆耳朵也从财神楼上露出了一片。关二真人无语了，他悻悻的还要嘟囔： 哎呀，根本就是嫌弃我们黄门名声不好吧，又不会在你家放屁，凑齐个狐黄白柳难道不好吗？ 蓝河冷漠的道：我没有强迫症，有的人可能觉得都收齐三门了，凑个四门算了，但他觉得这几个已经够他头疼了。真不知道一些号称供养了几百个仙家的法师到底是怎么忍下来的，也难怪他们那种堂口需要推选堂主了。狼和在家叠了两天元宝，也被吵了两天。胡七之九玩手机动不动发作，手速极快的每天给狼和投各种票，还要给柳十三看评论。柳十三只要看到网友说些什么少拍点小甜剧多拍点证据之类的言论，别管是不是在说蓝河，都要发狂。他暴骂起来和打雷一样，突然来几次已经把依萍吓得快要精神衰弱了。等到要出门工作时，他简直是谢天谢地。 哎呀，我总算明白依萍为什么喜欢大房子了。 蓝河对宋福坦说， 至少有点空间可以躲起来，以前他都觉得房子不大还方便收拾， 反正唯一有放风需求的胡七十九会自己溜自己，现在是感受到拥挤吵闹了。宋福丹立刻道， 我有个住处面积比较大，一起搬过去。 反正宋齐云现在也知道他们的关系了，一点顾忌也没有。蓝河真心动了，问了下位置在哪儿，和他叽叽咕咕讨论起来，说了半天才想起来， 嗯，一起住好吗？ 宋福坦亲了下他的耳朵。蓝河眼睛忧郁地看着他， 你不怕吗？怕被发现吗？ 我不。 哦，你不怕当后妈很辛苦吗？ 要工作了，我想想。 蓝河蹦了起来。这取景是跑到京城郊外来了，蓝河换了套拍摄服，造型团队给他打理着，他经纪人也来了，亲自盯着广告。以前蓝河糊到不行，经纪人是没那么关注的，现在公司组建了专门的团队。这会儿经纪人正在旁边走来走去摆弄着手机。蓝河说道， 姐，你坐着休息会儿呗。 玩游戏呢。 经纪人嚼着口香糖道， 你看不出来吗？跑 Kino 就是精灵宝可梦啊，皮卡丘总知道吧？ 哦，皮卡丘知道。这游戏是玩什么的？ 就是玩家可以捕捉皮卡丘、杰尼龟之类的精灵，还可以和其他玩家交换展开战斗。哎呀，不然你玩一玩就知道了，挺有意思的。 蓝河无语，这个玩法。他疲惫地闭上双眼， 唉，那我不玩了，有点腻。 经纪人无语了，这宝可梦和家仙区别也不是很大吧？蓝河前些日子才捕了蛇，别人家的黄仙也换到他家来赶斋了，战斗就更不用说，光是想想，蓝河都觉得这个游戏模式给他的精神压力好大。拍了一天广告，晚上回去的时候，蓝河和宋福坦坐的是经纪人的车。经纪人从后视镜里看他们，说实话，以他的眼力和近距离围观来看，觉得这两个关系不简单。但是因为宋福坦的背景，他也不好开口说些什么，连让蓝河低调点都不敢。他们公司红一个艺人不容易，又不是没人挖蓝河，蓝河都没走，惹急了宋福坦直接帮蓝河解约怎么办？ 那个蓝河要不要还是找两个助理啊？放心，我都找口风紧的。 经纪人问道。 蓝河现在都是参加什么活动？ 有需要的话，公司临时派助理去帮忙。他既没有私人助理，连住房都还在原来的公寓。经纪人怀疑嘛，是怕他和宋福谈的关系曝光。蓝河轻松的道，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对了姐，过段时间我想搬走，麻烦公司给退租吧。这是同意了？宋福谈看着他。 行，我帮你找新房。 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到了。经纪人说完，又看到他俩眉来眼去，识相的闭嘴了。这拍摄地点在郊外，回去的路还有点距离。蓝河说，姐，你要不休息一会儿吧，换玄光老师来看。经纪人说道， 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啊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他很动心，晚上开车确实挺累的。宋福谈说，没事，前面停吧。正说着，蓝河看到路边有两抹身影正朝着这边伸手，像是要搭车。经纪人咦了一声，怕是大晚上的人家遇到什么麻烦了，刚好他也要停车，就停在了那两个人前头。 你们车坏了吗？ 他看清楚这两人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这两人一个穿着黑西装，一个穿着白西装，微妙的看不出年龄，又像风华正茂，又好像十分成熟。穿黑的脸色冷漠，白衣的则是一双笑眼，两人却都有着特别的锋利气质，看得他都怀疑是哪个公司新签的艺人了。经纪人以为会是白衣的和自己说话，没想到开口的是冷冰冰的黑衣人。 可以搭个便车吗？ 哦，我问问啊。 经纪人觉得有点冷，把开衫拎过来披上了。其实他自觉该婉拒的，但是对方一开口，他好像完全拒绝不了。蓝河坐在后座，隔着玻璃看了会儿，却是愣住了。不等经纪人说话，自己按下车窗，看了个仔细。这穿着黑西装的，分明就是黑无常、范无咎啊。另一个白西装他没见过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内心隐隐觉得这应该是谢必安。范无咎看到蓝河和宋福谈就说， 哦，是你们啊。 经纪人还以为是认出了明星。 蓝河怎么样啊？ 上来吧。这可真是巧了，无常搭便车或者船不少见，不过这两位可是正牌的黑白无常，全华夏就俩，不是寻常鬼差，偶遇到他们绝对是很少见的。换了别人估计就拒绝了，但他那经纪人一心只想着颜值去了，完全不觉得这俩人大晚上出现在这儿还气质阴冷很可怕，而蓝河更不会拒绝同事啊。经纪人下车准备去副驾驶座，范无咎和谢必安上了车，坐在蓝河旁边。一靠边，蓝河就感到了阴寒破人的气息。蓝河小声道， 范爷，谢爷。 范无咎点头，谢必安笑了下，却有点阴阳怪气， 哼，是你呀、啊、 难不成看到我的锁链了？蓝河想起范无咎说谢必安见到锁链在他这儿会不开心的，缩了缩手假装若无其事。 啊，是我。二位怎么穿西装了？总部换制服了？ 这样的话，他以后不会也得次次穿西服吧？范无咎说道。 不是，刚出席年会。 看，倒是范爷，阴冷归阴冷，回答问题却很正常。对了，什么年会啊？这才年终啊。蓝河刚想说，忽然想起什么。妈呀，是七月半。哦，阴间的年会应该是一年一次的七月半鬼节。蓝河说道。 怎么，年会要求穿正装吗？不是应该穿我也不知道什么朝代的朝服吗？还是说阴间也被西方文化感染了？ 范无咎说道。 哼，只是年会表演节目，没来得及换。 蓝河无语。话说回来，传说中黑无常、范无咎好斗凶狠，捉拿恶鬼，其名之意正是犯法之人无咎。 帽子上的天下太平也正是这个意思。与之相对的则是谢必安的酬谢神明必安，而且一箭生财。虽然活人见着哪个无常都不算好事，但两相对比，好像是谢必安看起来更好相处。可目前一直都是范无咎在说话，谢必安倒是脾气不大好的样子，也可能就是因为那条锁链。蓝河都开始怀疑传说中的黑白无常性格只是大家以貌取人，谢必安眼睛弯弯的不笑也有笑意，实际上开口却那么的不善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